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感谢继续收听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嘉欣。今天我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消息，说今天是世界肝炎日。我们国家呢是肝炎严重的流行区之一，许多人说痰肝变色，其实啊并不重要。爱护肝脏呢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几步：一、接种疫苗预防肝病；第二、 不要滥用处方药，合理用药。第三呢，我们要把肝脏从酒精中解放出来。第四个，要规律休息，均衡营养，多做运动。嗯，我先跟大家普及一下，哪些习惯容易发病呢？第一就是喝酒应酬成为了家常便饭，所以说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要经常回家多吃一些清淡的蔬菜。第二呢，进食过分油腻或不吃蔬菜，不喜欢运动。第三个是经常加班，作息混乱。第四个是好生闷气，抑郁懒散。嗯，在此呢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你们一定要爱护自己的身体，早睡早起，然后三餐一定要正常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观众点歌为主的电台节目。那么在这一时间呢，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想给你的家人和朋友点一首歌的话，那么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主页上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吧。我们现在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胡杨林的与幸福有关，来我们继续听歌。 多少会有落寞的感觉，为那爱过的人不了解，想念还留在心里面。没有情人的情人节，意外收到安慰的卡片，想必爱过的心已发现，要我打开回忆的结。情人我只听见悲伤的音乐，

着你众人没趣味，别流泪，心酸更不应舍弃。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 脚步声，我却听见永恒。未来如此陌生，为幸福而孤单，我在等。

们明天过后，山明河水秀，无比你有看头，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，这一刻怎么回头。 OK， 这个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这首歌啊，来自周华健的《让我欢喜让我忧》。其实刚才说到说会有人不喜欢那英吗？那有人会不喜欢周华健吗？真的啊，我真的觉得周华健的音色还是唱功可以说是几乎接近完美了啊。嗯，无论是《让我欢喜让我忧》，还是《亲亲我的宝贝》，还是《孤枕难眠》啊，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他的经典代表作品，真的是每一首歌都是太好听了，可以说是完美作品了哈。今天早上我看到了一篇新闻，说是啊，特别心疼这一位机场的地勤工作人员，说呀，在27号的凌晨，沈阳一航班取消，机场小伙被大妈掌困，仍保持微笑。在27号凌晨，沈阳仙桃国际机场一位大妈连扇地勤工作人员好几个耳光，并抓到他的脸部。被打小伙呢，始终保持微笑来面对。据了解啊，因为天气的原因，一航班延误了5个小时，后来取消。乘客呢，情绪呢激动，引起冲突。目前啊，就是打人者这个李某已经被行政拘留10天，并罚款200元。我真是觉得这罚款200元够吗？应该罚2000、2万吧。真的不应该去打这个工作人员，因为也不是他们的原因，而是天气原因，这也是不可控制的，对吧？所以说呀，这个素质问题嘛，对吧？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音乐留声机啊，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。那么这时间呢，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，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也许下一首歌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歌，这首歌来自哦，听这个前奏好经典了，对吧？《上海滩》，一起来回味一下。 耗尽了世间事，浑浊滔滔一片潮流，是喜是愁，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，成功失败，浪里看不出有味。 大风

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演奏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黑的午夜却还没来临，我该如何安全藏匿，随时会涌出眼眶的回忆，关心难免触碰伤心，宁愿一个人安静，拼命微笑要别人相信，连自己都怀疑的洒脱痊愈，反正失恋这一件小事总是会被时间删除消磁，就算残留什么痛也变不真实，反正失恋这一件小事更要回家伤害磨成钻石，让我学会察觉那种爱才有价值，总是会被时间删除消磁，就算残留什么痛也变不真实，本就是连这样一件小事打败不了我强大的固执，一闭眼却是你的样子， 他乡遇故面 有多少襄阳记忆的乡愁，冬去冬来挡不住归家的路，十多年你为我一路守候。冬去冬来挡不住归家